的东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0点，跌384点，成交金额1,17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5点，升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7蚊，跌7.5；阿里巴巴267.8，跌5.2；小米集团21.3，跌1.45；美团点评240.8，跌7.4；ESR 23.45，跌3；中国飞鹤18蚊，跌8.2；比亚迪股份109.7，升6.1；中国平安81.75，跌5；京东集团287蚊，跌11.4；盈富基金25.12，跌3.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52，瑞士法郎8.519，澳元5.661，加元5.869，新西兰元5.214，欧元9.1482。每百日元兑港元7.4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3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96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61美元，卖出1,94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将军澳的泽福路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影响到影业路去宝宁路回旋处都是挤塞的，而家车龙就消散之中，龙尾是接近电影制片厂。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的主桥仍然有强风措施的，中快线的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驾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萍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度接通咗咩？ 主持陈燕萍、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 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会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9月17日星期四嘅自由风，自由风，我系陆宇光，同大家继续讨论一下咧关于疫情嘅话题啦。嗱，普及社区检测咧已经系完结咗啦，咁政府话咧嚟紧嘅检测嘅策略咧就唔会再做一啲咁大型嘅普及检测噶啦，而系咧会加强去一啲嘅特定群组嘅检测工作。咁咩叫特定群组咧？咁即系讲紧一啲比较高风险嘅群组啦，可能系因为一啲工作性质啊，同公众接触比较多嘅一啲群组，又或者系啲提供一啲基础服务嘅一啲人员，例如话咩咧？例如话安老院舍啦、残疾院舍同埋护养院嘅员工啦、的士司机啦、食肆员工啦、物业管理、酒店等等呢啲嘅员工噶。其实咧，政府喺七月中咧第三波疫情爆发以嚟咧，已经做过呢啲嘅特定群组嘅检测计划噶啦。咁而家政府就话咧，一啲部分嘅现有群组会基于风险嘅考虑咧，会再做重复嘅检测。会有啲乜嘢特定群组需要重复检测咧？就话例如系院舍员工啦、的士司机啦、逃房职工啦、码头嘅员工啦等等。咁呢啲咧都会做重复检测噶。相信咧呢个重复检测嘅群组咧会达到14万人。好啦，咁但係呢都见到比较大家瞩目嘅呢就係一啲长者院舍嘅群组啦。因为呢即係之前嘅数字都见到啦，其实长者嘅死亡率，即係染上呢个病毒呢，死亡率係比较高㗎。咁而现时呢香港嘅染上新冠肺炎而死亡嘅宗数之中呢，都有近30%呢係嚟自长者院舍㗎。咁所以呢喺呢个咁高危嘅情况之下，啲院舍嘅员工或者院舍嘅环境啊，应该点样检测法呢？应该几耐验一次呢？除了员工之外，院友又需不需要做检测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同我们一起谈一下。至于现在的疫情缓和了，好了，可能很多个月份大家都没得再去这些院舍探望在院舍里面的亲友了。大家觉得在这个疫情新常态的情况之下，点样做呢个探访之余，又可以做到防疫嘅工作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嗱，讲开院舍呢个佢做呢个检测啦，之前嗰两轮呢个院舍个参与率都唔错㗎。因为呢即係譬如话第一轮咁样啦，参与呢个检测嘅院舍员工呢有32000多人，係占咗成个行业呢80%㗎。第二轮呢都係26000多人。不过相反呢，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呢做检测嘅比例呢就比较少一啲咯。譬如的士司机咁啊，佢哋喺第一轮嘅检测里面呢係只係有13000多名嘅的士司机係做呢个嘅自愿检测。咁当中呢係呢个13000多呢係讲緊成个行业嘅20%多嘅人係参加咗嘅啫。换言之呢，嗰个参与率呢係比较低一啲啦。啊，又想问一下啦，可能听緊节目嘅朋友都好多系揸的士嘅的士大佬嚟噶，都想问下大家啊，点解唔去参与呢个嘅自愿检测呢？又或者咩情况之下，乜嘢鼓励先会令你去到参与呢个嘅检测呢？都不如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 新闻追踪。 2020年9月17日朝早10点半，工联会访问了1400多名市民，大约74%受访者话面对裁员、放无薪假或者减薪等等情况。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政府对于航空公司的支援一次又一次，几十亿、几百亿咁样支援，但系对于前线嘅雇员咧，喺机场工作嘅雇员咧，都系零嘅，或者极少一嗰啲嘅培训津贴，有一个失业嘅津贴。我哋提出9000元，咁啊，为期6个月。 11点，教联会以问卷访问咗200多间中小学及幼稚园，超过90%学校话2月起有学生退学，主要系幼稚园，促请教育局加强资助学校以及支援跨境学童网上学习。主席黄锦良： 有校长更加同我哋讲咧，而家佢所面对嘅嗰个情况系触目惊心，原来唔系单单只系跨境学生嘅问题。就算佢學校係冇跨境生，亦都面對緊一個好嚴峻嘅一個情況。 12点半，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話：持食品製造廠牌嘅業界受防疫措施影響收入，但未能喺第三輪防疫基金受惠。 之前防疫基金出現嘅問題，例如有啲牌照，佢哋嘅持牌人並唔係個營業經營者，佢哋攞唔到嗰個津貼啦。例如非瓶裝飲品許可證啊，或者涼茶鋪攞許可證嗰啲，由第一輪抗疫基金開始到政府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嘅時候，仍然都係得唔到任何資助。 4点半。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宗是本地感染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跟大家傾緊，政府將會在將來繼續做一些特定群組的一些檢測，所謂特定群組就是一些比較高風險的群組。政府講到話就是一些群組，包括是院舍員工、的士司機等等，希望他們可以做到重複檢測。什麼叫重複檢測呢？即可能是定期做一做，即是隔一段固定的時間又做一做檢測。但是個問題就是，即幾密才大家叫做安全呢？而又會是確保到參與的人數的比率是足夠，即如果你做得很密，但是大家又不去參與，可能都沒有用。所以即需要是做得密，做得安全，但同時呢亦都要確保到個參與率應該怎樣做法呢？無論大家是在即關注院舍的，或者是關心的士司機，或者是码头工人等等的，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旁边就请来安老服务协会的主席陈志玉。陈志玉你好。 是你好。 是。现在政府就说傾緊就是将院舍员工做一个的重复检测。你认为呢，你认为几耐做一次员工的检测才叫做合适呢？ 而家嗰個安排嚟講咧，政府都係有計劃，大概係1星期左右啦，就幫院舍嘅職員係做一個檢測嘅。咁我哋覺得即係呢一個時間其實都係一個適合嘅時間段去做咯。 係，即係睇翻過往兩輪嘅經驗咧，其實啲檢測人員咧係點樣做檢測㗎？即係究竟係上嚟院舍做啊，還是啲員工你都安排啲時間佢去一啲指定嘅地方去做咧？ 因為安老院舍同埋啲殘疾院舍嘅員工人數都相當多嘅，有30000多人。咁第一輪嘅檢測安排咧，就係檢測公司會安排一啲職員，就去到每一間嘅安老院舍咧，就幫一啲職員做檢測嘅。咁去到第二輪咧，就轉咗方式，就改咗由檢測公司派發一啲空樽去到每一間安老院舍，由院舍嘅職員咧自己去採集翻嗰個退液，然之後咧就檢測公司第二日咧先至收集翻嗰啲樣本咧翻去做化驗咁樣。咁兩次嘅方式咧係唔同嘅。當然點解第二次會改變咗呢個方式咧，都係因為嗰個效率嘅問題。因為涉及咁多嘅職員咧，如果係要安排檢測公司去到每一間院舍去即係做採集嘅話咧，那個時間會係長咗嘅。 睇翻咧，其實進行咗兩輪院舍員工嘅檢測啦，第一輪就有32,000多人參與，第二輪咧就26,000多人，都跌咗少少。你預計擔唔擔心咧？就係即係嚟緊，如果再做重複檢測，可能參與嘅人數又冇咁多啊，需唔需要強制咧？ 安老院舍嚟讲，大家都知道，即系都系一个高危嘅群组啦，系啦，即系我哋都好担心，即系安老院舍，无论系职员也好啦，或者系老人家，万一系即系受到感染嘅话咧，其实都系非常之严重嘅一个情况啦。咁所以作为安老院舍嘅管理层，其實都是有一個責任呢，去要求返即係所有嘅職員呢，其實都應該係要參加呢個檢測嘅。因為呢個唔單止係保障個人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嗰個健康嘅問題，而更加重要嘅係即係院舍嘅老人家，其實佢哋係健康係好體弱嘅，咁呢一個風險係相當高嘅，即係萬一真係喺社區入面咧，將一啲病毒帶入去院舍嘅話咧，個效果相當嚴重咯。 系各位听众啦，如果都听紧呢个节目嘅话咧，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政府咧将会为一啲嘅特定群组咧要做一啲嘅重复检测，包括院舍员工啦、的士司机啦等等。各位听众，如果系呢个行业嘅朋友吓，可能系院舍嘅朋友或者系的士司机又好，又或者你可能有亲友喺院舍里面住啊，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嗱，陈志玉啊，亦都坊间有啲声音就系话咧，其实今次第三波疫情咧都出现。咗好多嘅长者感染啦，其中院舍咧都系全港有唔少嘅院舍都系出现咗爆发疫症嘅情况。咁有啲人就话啊，其实为员工检测之余，有冇需要为院友都检测埋咧？ 我哋觉得咧喺嗰个安老院舍嗰个防疫嘅措施方面咧，其实系要考虑啫。究竟有啲咩嘢嘅渠道咧？嗰個病毒有可能喺社區入邊咧，係帶到入去院舍嘅。因為自從香港即係第三波嘅疫情發生咗之後咧，安老院舍其實已經係停止咗嗰個社區探訪嘅安排。咁原則上老人家咧，其實就唔會同社區方面有一啲接觸嘅。所以住喺院舍入邊嘅長者，原則上佢哋都係即係唔會受到感染嘅，咁唯一有一個風險咧，就話因為職員喺個社區入邊生活，佢哋每日都要翻入去社區，咁所以就有機會個病毒咧係透過職員咧帶到去安老院舍，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要做把關嘅，所以職員係需要參加個檢測。第二個可能性咧，就話有啲老人家佢可能係需要入醫院去接受一啲治療嘅。當他在醫院的病房住了一段時間之後，要回入去安老院舍之前，我們都覺得是有需要做一個檢測的安排的，避免一些病毒他在醫院帶到入去安老院舍這樣。第三個渠道呢，就是住在社區的一些長者，他即將去入住一些安老院舍，他都需要做了個檢測，然之後先入去安老院舍。咁呢一方面嘅安排，如果可以做好把關嘅話咧，我哋相信可以大大減少安老院舍嗰個疫症爆發嘅風險。 係啊，你講到有關於咧，係有啲長者可能係院友嚟嘅，咁但係佢中間咧就需要喺醫院度做一啲嘅檢查或者住院一段時間啦。咁就希望佢哋可以喺出院嘅時候都有啲嘅檢測啦。咁見到醫管局咧，就係其實早前都有回應到安老業界嘅一啲呢啲嘅要求嘅。咁就講到話咧，係當局要去到評估個情況啦嚇。如果病人咧有呢個嘅大病毒的风险呢，就会安排测试，但是呢亦都要是由医生去到评估啦，究竟那个出院的长者是不是已经适合返返去院舍，所以呢就换言之，就是未必个个出院的长者都会做了检测才返到院舍啦。你满不满意医管局这个安排呢？ 就住那个醫管局嗰個檢測嘅安排咧，其實業界同醫管局都開咗一次會啦。咁透過個會議方面嚟講咧，其實大家都有共識嘅。最重要嗰個安排咧，就話每一個住喺安老院嘅長者，當佢要入去醫院嗰陣時咧，醫管局亦都會重新幫呢啲長者係做一個風險嘅評估。 即係起碼去了解翻呢一個老人家，佢入咗醫院之後咧，佢幾時做過檢測嘅？因為有一啲老人家其實佢可能住喺醫院嘅時間好短嘅啫，兩三日嘅時間而就出院噶啦。咁所以變成呢啲長者嘅話，佢入醫院已經做咗個檢測，而過咗兩三日佢出返去院舍嘅話呢，佢唔需要再喺出院之前再做檢測，我哋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而整個安排嘅流程入面呢，醫管局方面嘅醫生亦都會評估返個老人家究竟佢住喺醫院嘅病房入面呢，佢係一個固定嘅床位，定係喺期間有去過唔同嘅病房，咁呢個都涉及到一個風險嘅評估嘅。咁透過呢個咁樣嘅機制，我哋相信係可以即係減少到一啲病毒，因為個老人家可能喺醫院嘅病房受到感染而將個病毒帶返去安老院舍。咁所以而家個安排嚟講呢，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合理嘅做法。 OK， 咁至於探訪啦，因為即係都見到疫情第三波再嚟嘅時候咧，咁就業界都停止曬親友去到探訪呢啲院友。咁但係即係隨住疫情緩和啦，咁其實都見到即係幾個月咧冇探訪咧，啲院友咧可能係出現咗一啲嘅即係心理上面嘅一啲唔係咁開心啦，因為即係始終好耐冇親身去接觸佢哋嘅親友。咁所以嚟緊疫情緩和嘅時候，有冇辦法放寬少少探訪嘅安排咧？ 其實需要有呢個安排嘅，因為疫情其實維期咗差唔多八個月嘅時間，尤其去到第三波嘅疫情咧，已經係全面停止咗嗰個探訪嘅安排。對於個老人家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咧，其實唔多唔少一定有一啲影響嘅。尤其老人家方面嗰個情緒啦，即係有好多時佢哋即係住喺院舍。嘅生活已經係即係同外界冇咩接觸噶啦，咁對佢哋嚟講咧，其實同屋企人嗰個交流啊，或者探訪嘅安排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當然院舍已經係採取一啲唔同嘅措施啦，可能透過視頻嘅方式啦，等屋企人同老人家有機會傾幾句傾下偈啊，見下面咁樣。咁但係始終就唔及得上，即係真係屋企人啊，可以帶個老人家外出，可能去下街飲下茶啊，或者係去到院舍，真係親身可以同個老人家有一個即係見面同埋接觸嘅機會。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咧，就話即係當而家第三波疫情咧係去到尾聲嘅時候咧，嗱，緊係應該都係適度咁樣去放寬嗰個探訪嘅安排。 嗯，但可以点样放宽法呢？即系大家都好担心，即系你头先都讲啦，社区仍然系有感染嘅风险嘅。咁嚟探望嘅亲友都有可能带住病毒嘅，有咩办法可以平衡到探到，但系有防疫嘅措施呢？ 我谂第一嚟讲咧，我哋个社区嗰个风险系需要做一个评估啦，即系起码喺社区入边确诊嘅个案嚟讲咧，唔会有太多即系不明源头嘅一啲个案出现嘅。第二方面嚟讲咧，院舍就算系放宽嗰个探访嘅安排，亦都唔会好似以往咁样，即系一下子咧就话任何屋企人其实都可以去到院舍做呢一个探访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话呢一个探访嘅安排需要即系。有秩序咁樣去放寬嘅，即係譬如包括咗一啲探訪咧，係需要預約嘅，即係起碼院舍方面咧可以控制到喺嗰個時間段入邊咧，究竟有幾多個名額咧可以俾到屋企人去到院舍咧去探望個長者。呢個係人數方面咧係需要控制嘅。第二方面嚟講咧，院舍亦都需要安排一啲特定嘅地方，即係等屋企人就算進入院舍嘅話咧，佢只係喺一啲特定嘅位置同個老人家見面，就唔會話入到去院舍之後咧就去到唔同嘅房間啦，或者唔同嘅樓層咁樣。呢個都係一啲措施咧，係去減少一啲交叉感染嘅風險嘅。 使唔使啲探訪嘅親友都著一啲保護裝備啊？ 這個防護嘅裝備係必須啦，即係當每一個入院舍嘅 探訪者啦，都需要係探熱啦，去申報翻個健康嘅情況啦，戴翻口罩啊，清潔雙手啊咁樣，咁呢啲基本嘅嘢一定要做足嘅。 係嗱，睇翻啲報道咧，都講到話，其實而家即係院舍嘅員工人手咧，都相當之緊絕啦。咁有啲情況就係話，即係可能要半個鐘之內咧，個員工就要為幾位嘅長者餵飯啊。咁所以咧，當喺一個咁即係佢唯有咧，即係安排啲長者坐埋一齊餵飯啦。咁變咗喺咁密集嘅環境之下咧，個感染嘅風險又會增加咗。其實人手方面，你哋有冇得再去即係而家個部署係點？有冇得辦法係可以再減低感染風險咧？ 而家係安老院舍嚟講咧，的而且確嗰個人手短缺嘅問題都係相當嚴峻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喺疫情期間啦，就因為有一啲院舍佢係聘請咗一啲我哋俗稱炒散嘅員工或者係替假嘅員工，呢啲職員嚟講咧，有可能佢係有機會去到唔同嘅院舍工作嘅。亦都因為今次個疫情咧，我哋停止咗呢一方面嗰個安排。希望即係院舍用嘅職員嚟講咧，就唔好去到即係唔同嘅院舍去工作啦，盡量安排一啲特定嘅員工去照顧一啲老人家嘅。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人手又少咗嘅。咁喺而家呢個情況嚟講咧，因為疫情期間冇辦法，我哋亦都明白即係唔可以請到一啲額外嘅人手咯。 咁都要明白一下業界嘅情況啦。多謝曬陳志玉嚇，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六宗属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源头不明的个案包括57岁女子，住油塘村美塘楼，在观塘和乐村中星慈善社做文职工作，无需接触市民。五名同事属于密切接触者。另外一名的52岁女子住在旺角砵兰街300号，在旺角创兴广场7楼营管工作，除了平日翻工之外，亦有到旺角街市。同佢工作的有17名员工需要入住检疫中心。另一宗源头不明的个案患者是24岁无业男子，住在天水围天池村，除了外出跑步之外，多数留在屋企。星期一曾经到过嘉湖银座一间意大利餐厅用餐，中心会安排派样本樽俾餐厅员工。外地输入个案当中，两人由英国，一人由伊朗回港。本港最新失业率为6.1%，同上次嘅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0.3%至到3.8%，系沙士之后嘅高位。失业人数增加至大约248,0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至大约149,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本地第三波疫情在7、8月广泛干扰经济活动，同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即是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较上次微升0.1%至10.9%，是沙士后的高位。多个其他行业的就业不足情况恶化，尤其是运输业、保险业和教育业。罗志光又说，本地疫情9月开始逐步缓和，但全球疫情仍然反复上升，整体经济状况依然疲弱，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然将面对压力。建制派促请政府尽快推出港版健康码。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在第三波疫情之前，相关硬件准备或软件研发的筹备已经到成熟阶段，但几时可以开通，令内地和本港两地民众在免检疫下往来需时再观察，等待两地相关部门认为风险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先进行商讨。警方拘捕10人，涉嫌透过财务中介公司俄称为受害人进行信贷评估以骗取金钱，估计受害人超过100人，涉及的诈骗金额220万。被捕6男4女，介乎25至46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警方表示，诈骗集团租用两个商用单位，其中一个用作电话推销中心，分工仔细，部分成员主要负责推销，另一些人就负责制作信贷报告和文件，有人就接待受害人游说以及处理犯罪得益。 警方在两个商业单位检获71,000元现金、电脑和电话，以及一批贷款文件和怀疑受害人资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咁另外咧，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提提大家咧，喺港珠澳大桥嘅主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中快线嘅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黄桂林。 我觉得开心呢就是执嘢啦，逢系执啲旧嘅嘢，尤其是系执旧相簿啊，每一张相呢其实都系啲开心嘅时刻嚟嘅。每睇一张相呢，开心之外仲会觉得应该去珍惜人生嘅每一刻，所以每一次执相簿呢就系我最开心嘅时候，仲有我执完再执，执极都唔会闷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傾緊政府將會為一啲嘅特定群組，即係一啲高風險嘅群組啦，包括係院舍員工啦、的士司機等等咧，做重複嘅檢測噶。咁大家覺得點樣做法先至啱咧？幾耐做一次先啱？點樣鼓勵大家去參與咧？第二就係啦，剛才我哋都同安老院舍嘅業界傾過啦。咁講到話咧，就係點樣去放寬將來嗰個探訪安排，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噶。電話旁邊咧就有李先生喺度啦。李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啊，请讲。 我想问你问下，就系讲老人院嗰啲啊。 系。 因为咧，佢呢间老人院咧，我唔敢话佢唔好。 嗯。 佢系好，到而家嚟讲咧，近来咧，我有唔喺报纸咪唔冇啊，咪有啊有啊有传染啊有乜嘢咁嘅。 系。 一啲嘢都冇噶，但系而家嗰个发野火咧。就年初五翻到而家，到而家都未见过佢。 哦，即系你有亲友喺院舍度住？ 我个伯爷婆嚟噶。 你太太系咪啊？吓。 但系而家打电话有视像睇啊。 我唔系话佢买佢招嘅啫，老人院嘅招得好好啊，有视像睇，但系咧同佢讲嘢咧，佢咧九唔搭八咁啊！而家我睇啊，晕到佢而家好，佢成个傻嘅，自己系边个佢都唔知。 系吓， 有咁危险，可唔可以俾佢咧出嚟一下咧？个老人院下底啲华人坐下倾下偈啊咁。三个两个字都好啊，咁 如果 系咁嘢啫，我要求系咁多嘢 啦。李生，如果俾你去可以去院舍探佢，但系咧你要系预约啦，咁同埋你系要着一啲嘅保护衣物，你愿唔愿意啊？ 我以前嘅都有噶啦， 吓， 但系而家第一波、第二波咧又嚟，好离奇啦！一阵间就又话唔去探得，一阵间咧又话唔探得。啊！佢以前都变咗，我啲去咧两个人去，戴口罩啊，戴手套啊，着嗰啲防护褛啊，啲防护衫啊，啲坐到隔住嗰个玻璃嚟，佢坐喺对面，我哋坐喺对面，咁样倾偈啊，都有噶。 明白。 而家我就咧睇见几千几单电话，佢同佢讲单电话咧。佢都问我系边个，我就系呢种唔系几舒服。 OK， 好啊，多谢晒李先生啦。都讲到话佢嘅太太咧就住紧院舍啊，不过咧而家疫情咧就冇得探访啦，用电话探访咧就可能沟通上有啲问题啦。咁希望咧就都当局啦或者业界都听到佢嘅声音啦吓。好啦，刚才都讲到话咧系政府咧亦都将会为的士司机咧做一啲嘅重复检测噶。不过睇翻咧就系之前嗰两轮嘅检测啦吓，譬如第一轮咁样咧。咁啊，有13000多个的士司机系参与咗，不过咧呢个嘅参与数字咧系讲紧两成几嘅业界嘅从业员噶。咁而当中咧，其实亦都13000多个系揾到11个嘅阳性反应。咁其实个占个比率咧，即系个感染比率咧唔低噶吓，讲紧0.08%噶。咁比起其他嘅高危群组咧，都比较高一啲噶。咁究竟点解即系的士业界喺参与呢个嘅自愿检测嗰度，可能个参与率麻地咧，有啲咩方法可以提高咧？吓，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主任杜新堂啊，杜新堂你好， 你好，陆主持 你好啊，点样理解头两轮嘅的士大佬都喺参加检测过，参与率冇咁高咧？ 当然第一就系话一个宣传不力啦，系咪？究竟点样讲都好，你点样能够喺嘅业界各方面出声咧？第二点嘅。由不嬲的士司机都系伪技疾医，就好惊，因为检测无论你乜嘢，心脏又好，血压又好，嗱都系一样惊，唔好讲话你嘅新冠病毒。咁既然一日唔去检测，一日有个侥幸嘅心理就话哦我冇事，嗱点知道究竟有冇事呢？当然其他嗰啲所谓长期病患，你唔去检测都仲可以有药食啊。但你新冠唔係噶嘛？你新冠你 check 你唔到嘅時候，咁你當然冇事。check 到你嘅時候，咁你害咗家人，亦都害咗朋友。咁點解唔去即係 check 下咧？嗱，呢點咧，事實上好多時同我哋傾偈，佢都係話冇事嘅，冇事嘅。點會話叫冇事咧？係唯有一樣嘢係強迫性啊！如果唔強迫性，我相信都幾難啊！今次。 不过即始终咧，即香港除咗喺关口之外咧，即冇做过一啲真系好强制性嘅一啲检测。咁你预计，如果你呢个建议啊，要求啲 的士大佬强制检测，咁会唔会引起大家一啲反感咧？ 系一定嘅，所以就唔好净系话的士司机，应该系大多数不论你服务性行业以及职业司机，都应该要够。去作出呢个检测，然之后俾翻嗰个牌个标签，或者系证明咗你系阴性嘅，咁啊变咗就话尽可能情况之下就变咗少咗呢个源头，少咗呢个感染。但你唔系啊嘛，成日所讲嘅又话源头又不明呢度又话非自愿性，你非自愿性我咪唔去检测咯，因为好多时检测咗之后，同样一样嘢惊咩？惊哦！我成家去真系好似话斋困住啦，亦都系惊啦。咁既然系咁嘅时候，点解你唔正正式式去做好啲咧？ 系，你头先都提到咧，所谓一个名牌嘅，我相信你系讲紧咧，即系有30多个的士团体咧，咁就一齐推行一个叫做检测名牌计划啊。咁如果的士司机咧系检测到系阴性结果的话咧，咁呢30多个的士团体咧就可以向呢个的士司机咧就系发出一个嘅名牌。咁当中咧有佢几时做检测啦，几时阴性啦，咁就可以摆喺车厢度咧，俾乘客咧可以安心啲嘅。咁但系睇翻咧就系咁耐以嚟咧运输署就话咧系派咗2200个嘅检测名牌，点样理解呢个数字咧？多定少咧？ 少啦，梗系 少系咪啊？ 你净系梗系啦，你司机我都话啦，我唔好话成50000多个从业员，我当佢3-4万好啦，40000我哋俾得个2000多个，咁即系话原来你政府喺呢方面都冇正正式式去做好你自己嘅工作，点能够怪责我哋嘅的士司机呢？尤其是的士司机同我哋经济上嚟就都唔知道原来有个检测牌俾返我哋挂个车挂个车厢入面讲俾乘客听，我哋司机係检测过啦，係属于阴性嘅，放心。咁先係系㗎嘛，但係都唔係，不但唔出声，仲要佢讲到我哋话好高危。咁你政府究竟所做嘅嘢究竟係想是怎样做，造成到现在的经济到现在为止， 明白， 一些都不好啊。 杜新堂，除了即是你觉得说是一些的士司机可能是心态上啊，或者是即是都比较怕是要隔离检疫的问题之外呢，其实实际操作上面会不会都有些问题，可能令到司机大佬未必有这么高的参与率呢？譬如说他们之前呢就是在一些停车场啊，去到设置一些的采样站的，那就被的士司机呢就走去那里呢就是采样的。咁你认为呢个做法系咪方便到啲的士司机去做检测呢？ 由于第一次做嘅时候，令到好多司机都系话：，哇，咁我即系点摆啊？我放工嘅时间又点算啦？系咪？咁啊，虽然系后期亦都俾咗个建议佢哋可以放长时间啦。咁但系大家所担心嘅咧就咩咧？譬如话，如果你喺个鼻孔嗰度，亦都惊你怼得入嗰头。喉咙嗰度同样一样惊你怼得入嗰头，究竟有几多个能够话可以孤存受被检测嗰啲人士会唔会痛咧？你话有冇痛咧？有嘅，因为我哋本身我不断系咁问，但有啲就话好痛，有啲就话冇事，咁就所以变咗好啦，冇事嗰啲听唔入耳，有事嗰啲哇好痛，哎呀都话唔好，就系都话唔好。冇用乜嘢，好似或者明明冇事，俾咗有事。嗱，呢啲系一个确保原因之一嚟嘅。 不过咧，即系你讲开话，如果系即系一啲可能系鼻咽拭子嘅一啲方法去到采样，咁刚刚完成咗嘅普及社区检测都系用呢个方法去采样啦。咁其实即系有啲市民都觉得系有唔舒服嘅，不过都可以接受嘅。咁其实完咗呢个普及社区检测之后，都会唔会对即系将来再对的士司机做呢啲嘅鼻咽拭子嘅采样，大家接受程度又高咗啲咧？ 希望政府就唔好话咁快就冚唪唥话唔做。当然啦，事实上我哋本身亦都有同唔系净系工会啊，其他商会啊，其他城都有同呢个运输署开个会倾过，希望能够话2-3个礼拜之后，如果职业司机嘅愿意去作出个检测嘅，咁应该就要俾佢哋做多啲检测啦，起码唔使话周围话传播啊。一陣間就話隱性啊，做咗呢啲咁多出嚟。 如果各位听众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咁如果大家系有啲系揸的士嘅朋友啊，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就同我哋一齐倾下。刚才杜新堂就话都希望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强制啲司机大佬一齐检测咧，咁可以增加大家检测率，咁大家都安心啲咧。咁大家有咩 吓？ 系咁，但系咧就譬如话你头先都讲啦，啲嘅的士嘅商会啦，的士车主啦，其实有冇啲嘢可以有鼓励下啲司机一齐去做检测咧？有冇办法鼓励咧？ 如果鼓励，如果讲到钱咧，就好似政府就话冇咁多资源，系咪？咁啊好啦，咁如果你能够话攞到嗰个阴性嘅，咁 然之後先開工嘅。我相信咧比較唔做就唔得啦，因為事實上唔係淨係話單一的士司機嘅嘛，好多嘅職業司機，譬如小巴啦、巴士啦，係咪？甚至於駕駛者除咗私家車之外，就由於佢自己啊。咁但係既然有咁多嘅車種喺度，咁點解唔盡可能俾佢哋同咗一樣嘢作出佢一個檢測嘅行為， okay. 令到大家都安心咧 ？OK， 好啊，多謝曬你杜新堂，多謝你嚇。吓，杜新堂咧就系汽总嘅九龙分会主任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听听听众电话先。有吕先生喺度，吕生你好。 系你好。 吓，请讲。 又方又方。 系系啊，请讲。 诶，我揸的士嘅。 嗯。 咁即系头先嗰位喺的士讲啲油嘅理由咧。系。咁我亦都系点解我哋司机可能啲团体又唔同啦。 唔好意思，听得唔系太清楚啊，吕生可唔可以？讲大声少少系， 戴住口罩可能系争啲。 阿吕生，你有冇做上两轮嘅检测啊？ 第一轮听到咧，其实我好开心嘅，唉，全部系整下啦。咁但系登记咗之后咧，跟住啲人就话，政府又攞啲 DNA 啊，攞啲资料啊咁样，咁我就跟住取消咗，跟住就 冇。哦， 到而家都冇去参加。 即系其实系对个计划有啲唔好信任咯噃。 系啦，系啦，因为对个政府系即系有少少失望啦， 系 对我的士司机嚟讲， 吓有咩办法可以令你即系去安心去做检测咧？ 要系睇政府啦，即系睇政府嘅做法，因为做嘅嘢同佢意思好似争咗，即系唔系佢嘅意思咁样啊？ 吓， 即系譬如好似的士司机嗰啲津贴咁，明明话系。俾的士司機嘅申請嘅，搞搞下原來個車主佢同你申請嘅，點解我哋的士司機即係覺得政府做啲嘢根本好似話就話可以依一樣做，我哋做出嚟同佢心諗嘅係爭咗，即係大家有相差。 嗯，好啊嚇，明白好多。 點解我點解對政府真係做啲嘢有時，都唔知道你係想做啲乜嘢？ 是明白下好。咁如果将来再做检测啦，咁可能係会唔会个采样方法都你係关注嘅呢？譬如话之前 我都关注呀，因为我 心喉你会唔会方便啲呀？觉得 即係最怕打针嘅， 最怕打唔係打针，即係心喉退役采集呀，怕 嗰啲 OK 嘅， 嗰啲 OK 呀嘛， 要 OK 好啊，多谢吕先生。咁我哋听第二位听众电话，有陈先生喺度。 喂， 系陈生你好， 系啊，主持你好啊，我系新征的士同联会嘅会长啊，陈伟明嘅。咁、 哦、 我都想讲，系啦，你好，我都想讲少少的士司机嘅嘢啦。咁我本身都系一个的士司机嚟嘅。 系， 关于政府咧，之前咧就推出的士司机测试咧，我本人都去支持嘅。同埋咧，政府今次咧个社區測試咧，我哋都有測試嘅。其實我哋都好，業界都好支持政府呢個測試嘅。至於咧，你之前有話咩，即係一個時段咧去測試咧比較好咧，我就覺得應該一個 cycle 咁樣，下可以14日啊，或者15日或者半個月咁啊測試一次啲司機，我都覺得應該嘅。至於點解話司機點解會嗰個比率咁低咧？其實嚟講咧，因為雖然得個2000多個司機，但因為頭先啦，杜新同先生都有講過啦，其實政府個宣傳係不足嘅，呢、這個都係事實。同埋咧，佢叫咗30多個團體，包括我本身呢個團體都有參與嘅，變咗咧就係、是、佢應該咧，除咗喺啲團體做一個宣傳之外咧，其實而家我哋啲司機咧申請咗抗疫基金咧，咁佢有個電話嘅，應該俾啲信息俾啲司機，為政府推出呢啲測試啦，大家都係去即係參與。咁我諗咁樣去一個推廣咧，同埋令到啲司機會比較自覺性多啲咯。因為我哋啲司機咧，的士司機咧有個叫做依賴性啊，同埋咧叫做慣性，即係變咗比較懶會去做呢一樣嘢咯。你冇一個隱憂咯，例如話你送少少，譬如話啲紀念品啊，俾啲司機啊，或者係送啲郵券俾啲司機，我諗個親熱程度會高啲咯。呢個係我嘅意見，主持。 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電話嚇，我哋電話18723111，轉頭再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tonation, 英文的聲調。 英文的高低音。那我为什么无端端讲这个话题呢？因为小叔最近听到有些人讲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就是在一方面呢就是这样这样，在另一方面呢就点点点。这个 expression 就可以讲得好一点。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呢就是呢我们是在一方面呢我们通常呢我 stress is on the word one. So we say on one hand,on one hand, okay, 我的 hand 不是很强的，我们不需要 say, on one hand, okay, 因为 hand 不是 the most important word here. So, on one hand, 就点点点点点 and on the other hand, 就得得得得得得得。咁而后面那个当然最重要的字呢就是 other, 那个重音音字就是 other. So, repeat after Uncle Sue, on one hand, 就点点点点点 on the other hand, 就点点点点点。Okay, 重音在于 one and other 个 a. Okay, and that is it for today. 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咧，係政府將會咧繼續係做呢個特定群組嘅檢測啦。嗱，頭兩輪嘅檢測咧，政府之前就係直接採購咗三間嘅公司化驗所咧，去到做呢個特定群組嘅檢測，分別係華星啦、中龍同埋 Planetics 嘅。咁啊，當時個原因就係話咧，因為都要去短時間之內咧有迫切嘅需要咧去做檢測啦，就考慮到咧究竟嗰啲公司能唔能夠有咁嘅規模去做呢个嘅咁大型嘅检测工作，就直接采购咗上述嗰三间公司做检测。咁但系嚟紧啦，再做检测嘅时候，有冇办法即系做采购咧？或者系即系公开翻个招标，让多啲本地嘅一啲化验所去到做呢个嘅特定群组检测咧？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嘅主席李伟振。李伟振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啊。 系，你觉得嚟紧个特定群组检测使唔使招标啊？ 我覺得其實佢政府即係最初上一輪咧，咁就基於嗰個危急性啦，其實即係話要好快去做啦。咁其實佢哋當初喺健康碼嘅時候咧，都同啲化驗所商討過價錢，就未開始招標嘅。但係跟住喺新一輪嘅嗰個大規模檢測度咧，佢哋就似乎都即係話都嚟唔係嚟得切去招標嘅。咁但係如果對於公眾嚟講，如果可以做個招標，對於嗰啲服務提供者就好似公平啲啦，對於政府嗰個財政嘅運用亦都合理啲啦，我覺得都係合理嘅。 嚇、啊，咁但係即係佢都考慮到咧，究竟一啲投標或者即係坊間市場上面嘅化驗所，究竟係咪有咁嘅規模做到咁大量嘅檢測？咁換言之，其實而家係咪好多本地嘅化驗所都冇辦法做到咁大量嘅檢測？有冇辦法都投到標咧？就算真係開標嘅話？ 其實咧，化驗所現時做呢啲分成兩類嘅。第一類咧就係傳統嘅私家化驗所，佢哋咧除咗會做參與個新型冠狀病毒啦，都會做佢日常嘅檢測嘅。香港咧就另外一類咧就係當初由啲即係話都係有國內背景嗰啲啦。咁佢哋其實好似個任務咁㗎啦，佢哋兩劫插刀，根本我哋估唔到個市場會做幾耐㗎嘛，即使依家都個新型冠狀病毒，咁佢哋就好似個任務咁就其實係要涉及人機密法，即係佢要請人啦，又要買多啲機器啦，去等等去訂多啲藥水呀咁樣啦，咁呢啲呢佢哋就，但如果你話一般我哋普通嘅私家化驗所咧，做呢啲就即係你唔係話一個 commit 嘅時間兩年定係半年咁樣，咁佢哋比較難計數嘅。咁所以咧就嗰啲化驗所其實喺最初開始嘅時候咧，到呢家佢哋都擴容咗好多，意思即係話個檢測量由最初有啲唔做嘅，依家可能做緊幾千啊、兩千啊、三千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講緊呢啲檢測就要睇下，咦？到時佢啲呢啲咁嘅，如果即使招標嘅話，可能佢預計嗰個檢測數量係幾多？咁其實如果佢話同埋個時間有幾長？如果你話佢係一個佢哋都負擔到嘅，即係佢哋都能夠承受，即係做到啦，應該係話嘅數量嘅，佢哋一定會做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就 佢但係你話現時嘅化驗所未必每一間咧都有足夠嘅位置去擴展嘅容量啊，唔係咁啊，或者未有即時有咁多計劃去增加咁多儀器啊，咁所以都要睇翻佢到時嗰、那個嗰、那個招標嘅條件或者佢個規模，咁先知道邊啲可以做到啦。 嗯。唔該曬李偉俊啦，多謝你嚇，時間所限，下次同你再傾啊。李偉俊咧就係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嘅主席嚟噶，咁而家咧就係政府就將會咧就再做呢個特定群組嘅一啲重複檢測啦。咁究竟嚟緊仲係咪我哋頭先講嗰三間公司去做咧？咁頭先啊李偉俊都講，即係細啲嘅化驗所都比較難計數喎，有冇得去到同政府去傾下咧？呢個就要繼續去留意住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轉頭咧新聞之後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院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段挤塞，龙尾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1.7半跌五毫，京东集团287元跌咗11.4，盈富基金25.12跌3.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元想集团、智星集团控股、泛亚环保、力世纪、道和环球。五大跌幅股份是民信国际控股、科利实业、华人策略控股、侨鸿国际、海福德集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70点，下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5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日元104.8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港金现价报17,96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36美元，卖出1942.29美元。港汇指数系104.2，冇升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咁而家好多地区咧落紧大雨噶，路面湿滑，好多地方嘅交通咧都比较挤塞，揸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近和富中心，而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而太子道东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噶。

我就一次都未见过，应该 系咪啊？ 系啊，系。 咁大家去过街市都知道啦，即系大家去到街市买嘢，可能系收收立立啦。咁如果同个档贩有啲现金散纸来往的话，咁可能收到嘅钱咧就会系收收立立啊，或者真系不幸地染咗一啲食物嘅一啲水啊咁样。咁其实个卫生情况咧系一般嘅吓。咁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就更加系见到咧有11个街市咧系爆发过疫情吓， 冇错。 咁其中即系红磡嗰啲更加系重灾区啦。咁嗰时有啲专家就话咧，啊会唔会其实现金付款系其中一个传播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途径咧？咁所以就建议大家咧就系去用一个电子支付吓非接触嘅模式咧去到俾钱吓。咁而政府咧就喺星期二嘅时候就宣布抗疫基金第三轮啦。咁就讲到话咧就会有一笔过嘅资助。就推廣咧，食環署核下嘅街市攤檔咧，就使用非接觸式付款啊。咁啊，周崇明覺得又係咪一件好事咧？ 嗱，即係我覺得真係要公道啲啦。就係街市係咪真係好污糟咧？我都去好多唔同區嘅街市嘅，亦都經常好似即係當人哋中意去行街即係 shopping， 我就中意行街市咁樣啦。嚇，咁其實就真係唔算好污糟嘅。咁但係咧，就咩問題咧？就係太多濕貨檔啊！咁就變咗就真係會比較潮濕啦，成個環境，或者係即係尤其賣魚啊、賣肉嗰啲地方咧，就確實係即係譬如你接觸到嘅檔販啦、啲貨啦，跟住找錢啦，咁確實就會係比較係會濕嘅，啲錢係會濕嘅。咁我諗呢個似乎同我哋而家講緊疫情嗰種接觸啦，即係接觸嘅傳染啦，咁係有即係。即系等于政府成日叫人洗手啦，咁但系你喺街市里边咧，系会啲钱系会不断喺手同手之间咁样去即系交换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嗰个真系一个几大嘅风险嚟嘅。 系，咁但系即系都睇啲传媒报道啦，咁多走访过啲街市，都好多商贩都话啊，要我装咁多嘢啊。可能唔識啦，有啲抗拒啦，又或者都關注到咧，可能呢啲嘅電子收費系統咧，會要俾一啲手續費啊，俾呢啲嘅系統啊，或者甚至係一啲上網嘅費用啊，咁變咗咧，對好多嘅檔販嚟講，哇，可能真係做你少少錢嘅生意嚇，即係可能一啲小本生意嚟嘅啫，你咁樣就抽我可能1.5%咁樣，咁對好多商販嚟講都唔係一個容易接受嘅一個方法嚟嘅喎。 頭先你講到啦，即係譬如啲街市係咪都比較老化啦，比較即係殘舊啦嚇。咁我諗其實有佢嘅歷史背景嘅，因為以前食環署啲街市咧就係要嚟安置小販嘅，即係根本政府就唔係話好想去起好多街市。我諗呢幾年都好多呢啲咁嘅爭論啦，即係好簡單，成個天水圍啊、東涌冇街市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政策議題嚟嘅。咁但係似乎對政府嚟講咧，就佢唔係想去發展街市嘛，或者唔係想令到街市係一個即係越做越旺嘅地方。呢個好明顯就唔係政府嘅政策嘅目標嚟嘅。咁於是咧，當然即係會有老化啦，一啲檔販佢越嚟越年紀大啦，以至到係唔會去即係更新佢哋嘅設施，或者去令到成個街市係提高佢嗰個嘅即係市場競爭力等等，全部嘢咧。是欠奉的，咁我覺得呢樣嘢喺香港嚟講係非常之失敗啦，同埋好浪費，因為大量嘅呢啲空間咧，有啲街市越做越接啦，係咪？或者係甚至好多吉鋪咁樣啦，其實係根本對香港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咁其實改革街市或者係令到啲街市重新去執翻好佢咧，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 即係可能都當初係容納咗好多小販，都可能好多啲基層市民想做好啲小生意啊，咁就容納佢哋入去街市嗰度啦嚇。咁而家即係譬如話係要改革嘅，可能係嚇，即係或者要提升嗰啲嘅佔用率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去到電子收費方面啦，咁又係咪？又係咪即係對於好多一啲年長啲啊，又或者係可能唔係好識用呢啲電子收費嘅一啲檔販嚟講，呢、這個係咪真係方便佢哋，或者佢哋係咪真係接受到？ 平心而論咧，我相信即係類似八達通或者一啲其他嘅電子支付咧，實際上嗰個管理或者即係使用又唔係真係咁難嘅、只不過即係真係可能幾十年習慣咗，咁你要佢即係霎時間要改，咁係有啲心理障礙咯。咁但係實際上涉及嗰個嘅即係嗰個門檻係咩咧？即係其實就係第一就佢要去用呢個電子支付收錢啦，即係佢要喺銀行嗰度去 去提取翻啲錢出嚟啦。咁另外你頭先提到主要嗰、那個即係安裝嗰啲成本咯。咁如果係用八達通為例，就其實係主要係嗰個佣金問題啊嘛，即係八達通要分成啊。咁除此之外，其實就主要嗰個固網嗰、那個嗰條 LAN 線嗰個問題，即係你要每個月俾嗰、那個即係固網嘅月費。咁其實呢個可能就係啲檔販會覺得，即係你我都未賺到錢，咁你又要先鋸我一筆，即係有咁嘅。 咁所以其实而家政府呢係讲緊提供资助啊，俾食环署底下嘅街市摊档呢去用呢、這个呢啲嘅电子收费嘅。咁但係即係究竟点样资助法啊，资助几多钱啊，资助几耐啊，资助佢哋点样用法呢，咁暂时未有公布嘅。咁要稍等即係政府去到宣布啦。咁但係究竟啊，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到呢个政府嘅政策之后又觉得点呢，会唔会都好欢迎呢，有冇啲档贩听紧呢个节目都可以打电话嚟咧，或者去开街市嘅顾客，大家又点睇呢个做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吓。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街市业界嘅代表啦，就有港九新界贩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陈锦荣啊。陈锦荣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关于政府而家系要资助食环署底下嘅摊档去到做呢个嘅电子支付啦，你哋相反嘅反应系点啊？ 如果喺業界嚟計咧，當然係有部分人會贊歡迎啦。但係咧，即係照我所知咧，喺街市裏面咧，其實食環署早輪咧都推廣過一次噶啦。不過嗰次就冇今次咁實際。我會有一筆現金俾你支付曬你所有嘅，譬如教部機嘅費用啊，或者係喺一段時間內嘅補貼啊，因為你用呢電子收費，始終佢會收一個差處噶嘛，咁我哋反商咧係唔係好接受嘅開頭，咁但係經過係即係食環署話，我都今次如果真係有補貼咧，我哋會嘗試下咁嘅，咁但係咧有個先決條件咧，就係呢啲咧啊，正話啲你個嘉賓都講過，就係話你要交條線啦，嗰啲費用啊。其实呢好多依家现时嘅食环署街市呢大约有七八成呢都有呢个 WiFi 嘅设备㗎啦。咁如果係用呢个 WiFi 设备可以係行得通嘅呢，希望喺食环署喺推行呢个计划之前呢，就将一啲未有 WiFi 嘅设备嘅街市呢首先要做呢样嘢先，等到佢哋嘅成本降低咗係咪，咁呢佢哋会即係个诱因会大啲啦咁样。 系，咁其实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八达通其实早前都同食环署嘅各区嘅街市咧，都有去到宣传翻佢哋呢个嘅电子收费嘅方法啦，就话而家有42个街市，超过2000个摊档咧，就系用紧呢个嘅八达通付款啊。咁但系即系譬如你同啲商贩都倾翻嘅时候咧，佢哋有啲都仲未装嘅，佢哋其实系担心啲乜嘢咧？有咩办法可以帮到佢即系装电子支付咧？ 其实呢个咧就系呢个操作嘅问题。嗱，你知道我哋街市啦，卖鱼啊有，卖菜啊有，卖肉啊有，只手咧都湿立立嘅，或者戴住手套嘅。咁你个电子收费，你譬如当八达通先啦，佢要揿个银码落去噶嘛。咁佢即系你部机，我谂你湿水嘅，我谂佢除非有啲改善啦，你部机系防水嘅，或者系一个系我即系好敏感度好高嘅，我戴住个手套。我都可以撳得到個價錢嘅，咁佢哋就會接受會多啲，而且佢哋仲有一個諗法咧，就係話呢個係收錢慢，譬如佢同事一個人，譬如我賣菜咁啊，十蚊份咁啊，咁佢呢個收十蚊，嗰個收十蚊，嗰個收十蚊，我會好快咁收到30蚊翻嚟，但係你個電如果用個電子收費咧，就要慢慢撳咁，係一個即係話即係好繁忙嘅時候咧，嗰、那個效率咧係低嘅，所以佢哋係較為現時咧都係唔係好樂意去接受。 係，咁有裝嗰啲商户咧，有冇反映一啲嘅經驗啊？即係譬如唔知道啲顧客啦嚇，可能佢哋習慣用呢個電子收費去到街市買嘢咧。 其實就好似講翻轉頭就係、是。如果係食環署啲街市咧，佢係嗰啲客源咧，就好似較為基層啲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嚇。咁嚟計咧，嗰、那個檔次咧 就唔夠話領展啊嗰啲咁樣，佢又扮到美輪美換啊，買啲嘢都貴啲啦。咁所以咧，佢哋嗰啲人咧就好似肯用多啲呢啲咁嘅電子支付嘅。但係我哋係普通嘅街市咧，好似就算買嘢嗰個啊，都唔係好慣用電子收費啊嗰類嘢去支付一啲嘢錢咧，咁就令到啲反商咧冇乜所謂啦。我叫佢俾 cash， 佢又俾嘅。但係如果你話政府做多啲宣傳，嗱喺個防疫方面，你係用電子消費咧，就對你係相當大啲幫助嘅，即係對大家都好嘅。咁佢又會覺得，咦呢、這個有電子支付。嗰、那個佢又幫襯佢買，我冇電子支付，啊啲生意少咗，咁你知羊群心理㗎啦，佢哋就會一定會裝㗎。但係食環署一定要配合宣傳，俾多啲，俾多啲所謂多啲著數同埋多啲信息佢哋，有咩好處裝多次電子支付咁樣，咁佢哋就會做呢樣嘢啦。 陳生，我聽完你講呢，我又好似明多咗啲喎，即係因為其實譬如好簡單，超市咧就每件貨已經定咗價錢噶嘛，跟住就嘟機噶嘛，但係喺街市咧就要斷斤稱噶嘛，咁你每次就要撳一個價錢，咁我諗呢樣又真係唔係好可行，即係除非你要啲嘢咧係即係十蚊就十蚊，20蚊就20蚊。就唔好即系断斤秤，我谂真系会比较难 搞。即系你买铺菜冇条码可以扫描， 系啦， 冇错，呢个系我哋最大嘅难处嚟噶。尤其是你卖鱼咁啊，嗱你称十二两又几多钱，十四两几多钱？但系我戴住手套噶嘛，嗰个手套我唔知过唔跌嗰个八达通机过唔过到啊？即系一定有啲咁多改良嘢咧，即系个机都会配合我哋街市嘅反商用咧，我哋先可以采用嘅。如果唔系，你冇理由除一次手套啊，揿一次咁样，系相当之麻烦。 但系倒翻转就系呢啲照计唔系一啲咩高科技嚟噶嘛，即系只不过系一啲即系日常大家都好即系应该可以好常用嘅一啲技术。咁我谂即系其实系应该有人去即系好好地去谂下有咩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咯。 但系八达通公司会唔会为咗我哋嗰当佢万零个反商啦、啊，即系街市嗰度或者再推行啲有全港有二三万人用，佢会唔会为咗我哋呢群人咧去设计一个新颖啲嘅八达通咧嘅机咧？咁我真系唔知啦。咁我希望真系有啦吓。 嗯，陈锦荣啊，有关于咧就系、是、譬如几时收到钱嘅问题啦，即系譬如八达通去到顾客用八达通俾咗钱啦，咁啊，究竟商贩几时先攞到钱咧？其实你哋有冇了解过即系八达通嗰个运作？咁对于商贩嚟讲系咪方便咧？ 嗱，呢样咧反而系我了解过咧系好方便嘅，但系即系佢听日就收到钱噶啦，其实佢今日嘟咧八十就听日收到钱，最主要有啲反商咧，即系年纪大，佢平时或者都唔多入银行啊，或者唔多揿机啊，即系喺个柜员机佢都唔用嘅。我只系极入货俾现金，我收钱又现金。咁听日运啲货嚟，我咪俾翻现金咯，又唔使走来走去啊。咁我哋就平时嘅运作就多数都系咁嘅。咁当然啦，你话其实已经我都仲系 OK 啦。我都係用慣櫃員機嘅人咧，我梗係覺得都冇乜問題嘅。但你呢樣嘢真係要適應嘅啫，其實都我覺得呢樣可以係去大家磨合嘅啫。反而我即係講翻正話嗰樣嘢，就係嗰個八達通機咧，係要點樣適應我哋嗰個運作嘅啫。最緊要呢樣嘢。 嗱，頭先我哋講咗好耐都係講緊八達通啦。咁但其實除咗八達通之外，即係坊間都有其他嘅一啲電子支付平台啦，嚇，譬如話係微信支付啊，或者支付寶啦等等。咁都見到咧。其实是有一些新式的街市是有这类的就是支付的平台的。你们相反又怎样去比较几个平台呢？ 如果在我个人来计呢，如果我个人来计觉得八达通方便，但是呢个趋势呢，我估计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这些呢亦都是可以推广的。咁我想希望政府呢，即是食环署呢，即是在多方面所有嘅電子收費嘅平台咧，佢都會係資助嘅嚇，咁唔會話單一係呢樣或者係兩樣俾你揀，即係所有呢間咩 pay 啊咩 pay 出面都好多嘅，咁嚟計咧，希望所有都包括呢個電子收費平台咧，政府都會係支持嘅，咁我諗對推廣咧係有幫助嘅、 嗯， 我諗呢個推廣咧係長久性，只要食環署落即係落足呢個宣傳。你一次性啫嘛，宣傳佢教咗就係一定用噶，用開好用，佢又繼續用噶啦。咁對日後唔係淨係呢個 啊，呢、这个呢个新冠病毒啊嘛，或者仲有其他嘅传染病啊，咁都对大家有个好处啊，咁样吓。 陈生，你觉得咧，因为你都不断讲食环署要做好啲宣传啦，要即系去吸翻啲客翻嚟啦。咁除咗呢个原因，你觉得点解街市好似嗰、那个即吸引力，或者尤其一啲年轻人咧，即都比较少去街市嘅，有冇啲即好啲嘅方法去挽回翻啲客嘅即对佢哋嘅吸引咧？ 咁當然啦，如果政府可以做到，咪好似我哋有一啲以前有啲支付寶啊，咁佢都有一啲，喂你係刷一刷嘅，又可以有20蚊回贈啊。咁你如果你食環署又真係可以俾到一筆錢，啲販商可以喺6个月內嘅津貼，佢又可以呢啲電子消費嘅公司又可以回贈一啲啊俾購買嗰、那個，咁咪呢個誘因咯。我谂好多推广都系咁样啫嘛，如果系做得到嘅，我谂以后咧都会行得落去嘅呢样嘢系，其实呢样真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嗱，其实而家政府就话会资助你哋去用呢个嘅电子收费啦，咁你觉得点样资助法，咩资助模式会比较好啲咧？ 嗱，起码所有嘅即系呢个设置嗰啲费用咧，都系政府要埋单噶啦。包括咧，如果真系冇要网线嘅，如果冇 WiFi， 嗰部机嘅按金啊，或者系一啲费用啊，安装费用啊，甚至我如果我个人起码都要有俾一年，譬如呢个电子嗰个收费嗰个差除嗰个费用咧，譬如佢都有1%几啦，或者系咁啊，咁嚟计咧，都要政府咧希望有一个补贴，最好就有一啲系所谓下一次就赠送啊嗰啲咁嘅优惠，一个诱因用嘅人同埋反商都大家乐意采用嘅咁啊，最好啦。 好啊，多谢晒陈锦荣，多谢你啊。 好 吓。陈锦荣咧就系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 1872311。周崇明啊，我哋转头翻嚟咧，亦都会听听众嘅电话啦。咁亦都讲紧咧，就系究竟而家政府咧就系话要资助吓食环署底下嘅街市嘅摊档咧，去用一啲嘅非接触式付款啊。各位又赞唔赞成呢个建议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怀疑被落毒的事件有新进展，纳瓦尔尼的团队在社交媒体上载影片，指纳瓦尔尼是喝了在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酒店房间的樽装水而中毒，而非早前所指在机场被落毒。另外，总部设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说，接获德国的请求，要求协助化验在纳瓦尔尼身上检测到的怀疑有毒物质。纳瓦尔尼上个月在俄罗斯乘坐国内航班嗰阵唔舒服，昏迷送院，其后被转送到德国柏林就医。德国早前话，纳瓦尔尼是被苏联时代的化学神经毒剂莫维乔克毒害，但俄罗斯认为冇证据证明纳瓦尔尼被落毒。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东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的8:30。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仲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喺乐山道。 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相当之长，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都很长的，在观塘绕道近过了 Megabox， 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就慢车，龙尾去到过了海丰园。轩尼斯道近波斯富街挤塞，龙尾在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另外，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西港城那段车多，龙尾好长的，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那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过了狮隧口，一路排到去接近笔架山花园。太子道介乎渔港湾至九龙城回旋处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界限街近住喇沙利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狮子山隧道公路近隔田村来回方向挤塞的，龙尾分别是瑞丰花园和去到博康村。最后呢，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的主桥还是有强风措施的，中快线的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环保署提一提大家，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有一名的中四学生用了光复香港作为头像，被校方要求他停学一个礼拜。教协叶建源 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不应该是看成好像洪水猛兽那样。 教联会黄锦良， 网上或者社交媒体的言行言论不是无边界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谈论政府将会资助食环署底下的街市摊档去使用一些非接触式付款，即是电子付款的系统。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呢？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是档贩或者是经常去街市光顾的朋友，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周崇明，我们听听听众先啦。有谢女士在电话旁边。谢女士。 是，你好啊。 请讲。 是，咁嘅，我头先咧听完嗰、那个嘉宾讲之后咧，都了解多咗，原来即系湿街市啲人咧戴住手套系好难浸嗰啲银码咁样啦。咁、 啊、 我哋屋企人就讨论就话，其实如果好似超级市场有嘅嘢嘟嘅话，咁可能整个 list 系有晒咁多种货币，即系1元、2元啊、50元、20元，咁佢咪可以嘟嘟嘟嘟嘟咁，咪可以已经唔使揿掣就可以。好快咁輸入到個銀碼，即係好似個商販喺度即係數錢咁啫嘛。 係 照計就係咁樣好 嘅嚇， 但係因為佢斷根秤啊嘛，咁變咗就即係每一件，譬如每條魚係唔同價錢，17.6咁就會好煩咯嚇。 唔係佢如果17.6，咪即係個 list 嗰度可能嗰個巴曲係10元。 然後跟住係5蚊同2蚊仲冇少物。 咁即係個客要都三次喎，即係你講緊。 唔係，即係我話個相反，好似個即係市場嗰個職員咁，即係收銀員咁，佢都係要 do 貨噶嘛。咁有時你喺街喺超市買嘢都會有啲貨品咧，因為我哋去超市買嘢咧有啲譬如香蕉啊嗰啲咁樣咧，有時都係。嘟稱完之後先嘟幾多錢噶嘛？咁就係佢嘟個牌咁樣，就係、是、本身佢預先有張紙咁樣。 係 值得研究， 都係一個建議嚇。 係。我哋就咁樣諗，睇好似唔係好難，又唔使高科技。 係明白嘅，好啊，多謝曬阿鄭女士嚇，咁多一個得幾得意嘅建議啦。咁我哋仲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話，陳女士。 喂，唔該，阿李光啊，你好 啊，請講。 我係檔販嚟嘅咁樣咯。我係牛池灣街市咧開個細細檔嘅賣菜嘅，即係我自己咧係60几岁噶啦，我揾下我自己夠食得噶啦。我有時啊，浸場啊，一個星期都蝕本噶。你如果裝八達通機，我個個月仲要交嗰啲費俾佢喎，咁樣我都好難嘅喎，咁樣我收現金咧，我又唔使交費俾人啦，係咪啊？我自給自足啊嘛，係咪先？ 嗯， 即係我賣菜嘅咁咯。 嚇！但係而家講緊即係疫情底下，大家都擔心現金來往可能有風險啊，咁會唔會？ 我明。 嗱，如果而家政府有資助啦，會唔會都吸引你可以試一試啊，學啲新嘢咧？ 我都唔係幾想試喎，因為咧嗱，我而家咧租佢八達通機咧，個個月要交租嘛。即係到時候過佢最先就資助你少少嘅咋，咁到時候佢係100蚊就過半啦，係嘛？如果10000蚊就105蚊啦，咁都唔係少嘅喎，咁樣咯。但我哋咧攞貨要本錢噶嘛，係咪先？即係我有咁樣喎，我個檔位咧唔係我個名嘅喎，租上租嘅喎。 嗯， 知唔知啊？你资助系资助正间个资助俾个嗰个东主，唔系资助俾我喎。到时候又好复杂噶，有好多嘢喺街市入边，好多嘢好复杂噶，租上租咁样噶。 又系吓， 呢、這个比较 系啊系啊。嗱、你八达通机有时有啲嘢好单一嘅话，譬如讲有个失明人，佢嚟买嘢，佢八达通入边有几钱，佢又唔知道。我收咗，我呃佢收咗，好似譬如讲佢有300。我收佢85，明明嗰啲嘢60蚊嘅，我呃佢又唔知喎，有啲人唔好心噶嘛，系咪？即系嗰啲失明人咧睇唔到嗰啲咧，系咪？又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唔系个个人都咁老实噶嘛，系咪先？当主噶嘛，系咪先？ 好 仲、有一件事， 啊、 譬如讲我收多我想退翻俾佢，点样退啊？系啊，好一个好大嘅问题噶，喺超级市场啊退钱啊都好麻烦噶，好似我买呢样嘢买错咗，退翻俾佢。超級市場啊，都要搞一大輪排隊隊啊嚟退錢噶。咁而家我八通我收多人嘅，咁我要退翻俾人，點樣退啊？係嘛？失明人士又點樣八通交易啊？係咪？你要多從多方面去諗就得。 明白，好啊，多謝曬蔡女士嘅電話，陳女士嘅電話啦，因為都係佢自己係一個檔販啦，咁都舉出咗少少 嘅具體嘅困難。 系啊，即系退钱点退咧吓？咁佢头先提到话咧，就系一啲嘅譬如呢啲支付平台啦、八达通咁样啦，咁佢啲嘅佢系有啲嘅行政费需要收嘅。咁譬如话咧，100蚊嚟讲咧，就要收翻1.5蚊啊，过半。咁就讲紧咧，就系你交易额嘅1.5%都要俾翻八达通咧，就系、是、作为一个嘅行政费用啦。咁、虽然而家话政府资助啦，咁但系就唔知点样去资助法，咁同埋咧就系、是、究竟资助几耐啊？咁如果会唔会话即系资助期完咗之后，商户就要俾翻呢个1.5%嘅行政费俾翻八达通咧？呢、這个都可能会出现嘅。 政府似乎都系倾向一次过啦，即系佢唔会长期逐个月同你计咁样。 咁呢个又的确系当翻要考虑嘅事啦。吓、我哋仲有一位蔡女士喺电话旁边啊，蔡女士。 Hello, 你好，请讲。 我都有少少意见咧，其实我都系个师奶仔嚟噶。其实咧，我觉得咧，系有去街市，有时你买鱼啊、豆腐啲钱又腥味啦，又唔好啦，即系污糟啦。咁其实咧，八达通咧，其实可以叫佢咧设计一个特别大啲字嘅嗰啲，一二三四嗰啲特别大嘅嗰个键盘啊。咁令到啲即係戴手套都可以撳到噶嘛，或者係嗰啲鉛筆咧，我哋嗰啲鉛筆咧，嗰啲後邊咪有擦紙膠嘅， 係， 咁你可以用嗰啲鉛筆嚟篤篤篤咧，咪可以篤到個價錢出嚟咯。 系咯，其实呢啲又唔系好复杂嘅嘢嚟嘅啫，要整个一架机亦都唔系真系成本咁高，睇下。 即系睇下啲人肯唔肯以事并进咯。其实呢个系一个即系好需要噶，即系电子付款系一定好需要噶。 好、啊， 你落去都系一定系行路噶啦。 好啊，多谢晒蔡女士吓，咁啊都大势所趋啦，电子支付都喺各行各业啊生活之中咧都越嚟越常用噶啦，亦都系有疫情防疫嘅需要啦。咁但系即系点样做法咧？阿周崇明而家就唔知道点样资助法啦。咁但系头先都讲有唔同嘅电子支付平台嘅，头先讲话八达通啦，有微信支付啦，有支付宝啦等等，仲有好多啦，我数唔晒啦，可能未能尽录啦。究竟嚟紧政府会系？用一点样嘅方法俾资助啲商户咧，系资助佢哋用其中一个平台啊，还是俾啲商户去到拣佢自己用唔同嘅平台咧？呢、个都可能系好唔同嘅事嚟嘅。 我谂呢个都涉及嗰个市场个开放同竞争嘅问题啦。即系如果因为即系八达通系同港铁挂钩嘅，咁政府又系大股东，咁即系会唔会都涉及一个公平问题咧？呢、个都系。要考虑 始终即系一笔嘅公帑资助啦吓，咁、如果系佢可能最终吓指明系资助大家用八达通嘅，咁会唔会都俾人一个感觉就系即系政府去到资助咗八达通，去到扩张佢喺即系譬如街市里面嘅生意额咧？呢个都系需要回答公众嘅问题嚟噶吓。 希望唔系啦，亦都即系希望尽量有个开放性喺度啦。 吓，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倾倾咧，再倾呢个明日大屿啊。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 踏入九月，教育局宣布计划分阶段复课。在呢段开学未翻学、上课要在线的日子，学界会怎样面对呢？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教学有心人， 为你请嚟香港电脑教育学会主席金伟明校长，同大家一起面对呢种 教学新日常。 做咩愁眉苦脸啊？少年不识快乐滋味啊！你 快乐系咩嚟噶？ 你听下。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一台， 快乐到场有佢， 有我李秋婷。同你发掘快乐嘅好滋味， 世杰呢条菜几正，啱你食。 瑞文，你知道咩口味咩？ 唔系咧，真心正。 瑞文啊，我想讲，我每日都食好多菜噶。 叫你食就食啦。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一个共享有机菜嘅平台，倾下佢哋点样营运呢个社企啊。 而我大气候瑞文解码就会同大家搜罗全港嘅月饼，同大家健康过中秋。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周崇明啊，同你倾倾咧就系明日大屿啊。咁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就系政府仍然系向立法会咧申请紧呢个嘅前期研究嘅拨款系5,500,000嘅。嗱、本身咧呢个嘅项目咧就系喺过去一个年度咧就应该要审议噶，但系因为咧就系唔够时间啦，年度完结之前咧仍然未做得切啦。本来谂住冇得做噶啦，咁但系咧就而家立法会咧要延任一年啦，咁所以咧仲有机会咧系有可能咧喺立法会嘅财委会上面咧系要审议噶。咁之前倾明日大屿咧，咁就同而家今时今日再倾明日大屿就好唔同啦吓，因为之前咧就系仍然都未出现疫情啦，但系而家出现咗疫情之后咧，政府已经先后咧使咗3,000多亿咧就喺抗疫嘅方面。咁而家政府嘅财政储备咧系得翻咧系8,000多亿。咁而呢个明日大屿咧，前期就讲紧5亿嘅研究啦。咁但系咧嚟紧成个工程项目咧，中部水域填海啊，唔同嘅基建嘅铁路连接啊等等，系讲紧6,200多亿。 系最基本嘅开支系6,000多亿，唔系 冇错啦， 唔系全部开支6,000多亿。 亦都有啲人担心咧，即系会唔会嚟紧嗰个嘅成本啊，会继续会可能有超支啊、通胀啊等等， 一定有添啦，唔使讲， 唔止六千二百几亿。 咁香港喺今时今日呢个环境啊，吓，即系财政储备得翻8000多亿嘅情况之下，再倾明日大屿，即系先讲前期研究啦，仲应该点样倾咧？吓，周崇明点睇咧？ 我见到阿陈茂波啦，即系蔡爷走咗嚟讲咧，佢有一句说话我好认同嘅，就系、是。我哋唔可以只係睇短线啦，係咪？即係唔係就係讲緊啲纾困啊救市嘅措施啦。我哋都要有一种长远嘅规划，有一种即係香港未来应该点走落去呢。呢句说话我觉得真係即係中正我嘅即係心里面嘅说话。咁但係问题你讲緊投资嘅时候，係咪将全部嘅储备抌落一个篮嗰度呢？即係尽第一煲去摆喺一个项目嗰度呢？我谂呢个就係嗰个真正嘅问题囉。即係究竟明日大屿系咪就等于香港长远嘅唯一嘅一个出路呢？抑或而家嘅特区政府，即係当然我唔知呢届嘅政府佢究竟仲有几大嘅嗰个决心或者有一个目光喺度啦。咁但係確实系应该善用呢啲储备呢，去即係喺疫情之后成个世界喺度变緊，或者系成个即係经济即对全球来讲都一个好大的挑战的时候呢，香港确实是需要找一条出路的。但是很明显那个答案呢就一定不会是这个明日大屿。 其实呢政府之前做过大型的土地供应的咨询，请了黄远辉做主席做一个大型的咨询，讲到说是有这个的土地的需要的。政府也是推出了这个的明日大屿的这个愿景的方案。但是到今天即再去谈的时候，即係呢段期間啦，咁有即係好多社會事件啦、疫情啊，咁呢啲嘅土地供應嘅方案咧就冇具體咁去傾落去。到依家啦，疫情嚟到啦，即係儲備少咗啦，到你要講長遠嘅規劃嘅時候，都要講下咧，究竟香港嘅財政係咪真係可以係即係持續咁負擔到嚇？有冇啲辦法可以係咪即係呢啲錢係咪6000多亿係咪全部都由公帑出咧？還是可能有其他方法去到籌集呢筆嘅錢咧？ 你剛才讲到土地大辩论，即是黄远辉负责那个，我想很多人包括一些都可能有留意新闻的朋友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解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黄远辉在前年12月他去公布那个咨询的结果的时候，其实他是预了明日，即是他有预明日大屿，但是是说了1000公顷的。但是在现在那个政府的那个方案里面，其实就是因为林郑在前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呢是1700公顷的。即是说呢在很多的即是那个咨询啦同埋整个全民讨论里面呢，其实都没有这个这样的覆稿在里面的。那为什么突然间会变大了呢？或者究竟这即这么大的一个人工岛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呢？我相信就算黄远辉自己觉得都未必有咁嘅需要嘅。 所以呢个就 是做大，即系成条数系作大咗啦。而家， 所以呢个就系明日大屿呢个嘅愿景所受争议嘅地方啦。咁所以就系、是，如果真系要再上立法会去倾呢个研究拨款嘅话，又会唔会遇上好多嘅唔同嘅一啲质疑或者阻滞啦？吓，我哋电话1872311都欢迎大家咧就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咧倾下呢个嘅问题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议员啦，就嚟自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刘国芬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都想请问一下你啦，如果真系话将呢个明日大屿嘅前期研究拨款拎上嚟立法会财委会嘅话，民建联你哋点样睇呢？ 实际上我哋过去嘅立场都清晰，都系对于明日大屿我哋个方向系支持嘅。事实上头先讲紧土地供应专责小组里面啦，其实佢入面嘅选项即系基本上冇话系做边个唔做边个。其实香港嘅土地咧，是短中长咧都需要有唔同嘅方案咧，系供应即系香港嘅土地嘅，即系喺里面当然啦，佢就做咗个咨询，咁咨询里面可能做咗一啲嘅排序啊，边啲系优，边啲系次，边啲系应该要快啲去做，边啲系要即系可以中长期。咁但系其实我自己睇香港嘅土地供应嘅来源咧，其实应该要多管齐下嘅。咁变咗就系、是、我系可能喺新界揾中地发展新市镇都好。是作为中短期，但是长远来讲，我想即是明日大屿一个可持续1000多公顷的土地呢都是需要的。 咁但係即係而家嗰个香港嘅财政储备啦，就因为抗疫嘅问题呢，咁就去到得返8000多亿啦。咁变咗嚟緊要去应付去承担呢个6000多亿嘅明日大屿嘅一个庞大嘅计划，够唔够钱呢？担唔担心香港唔够钱做呢？ 當然如果即係大家一講可能六千幾億個感覺上面嘅數字好大啦。咁第一而家係前期一個研究係可能係大約五億啦。咁第二就係、是大家唔好忘記可能六千幾億裏面呢其實唔係話一年拎曬出去嘅。香港每一年嗰、那個財政預算都可能有啲capital expenditure 即係公務工程裏面其實一啲都係有大約平均一千億到啦。咁如果攤長可能十零年嚟計，咁每年係預班可能即係二三百億擺落去，咁其實又都可能即係即係未必係要庫房一筆過拎咁多錢出嚟嘅。仲要我哋唔好忘記六千幾億可能係嗰、那個建造啦。咁但係明日大嶼係會有收益嘅喎，佢裏面有賣地嘅喎，啱唔啱？咁係一千多公頃裏面，我哋當即係主要係作為一個公營嘅房屋啊。咁但係如果仲有 15% 係私人嘅土地或者係商業嘅話，我當佢係15% 係有150公頃嘅話咧，帶嚟嘅收益其實係有機會係多過嗰個建造嘅費用嘅。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其實如果純粹大家講話究竟明日大嶼值唔值得去做，係用錢去探討嘅話咧，咁其實係有好多種唔同嘅途徑嘅。頭先講嘅途徑就可能喺個財政預算每一年嗰度攤分啦，即係嗰個第二個途徑就可能即係發債集資。其實三跑裏面講過啦，以前五隧一橋亦都做過啦，咁呢一個亦都係可以做一個方案嘅。再唔係你話喂發債，即係感覺上好似政府有啲債務咁，唔係咁聽，唔係咁好聽嘅話，甚至乎用 PPP 私人參與，可能揾一啲嘅私人嘅企業團體去做牽頭，負責去建築，建築好之後由政府去賣地，將啲收益可能還翻個成本，咁之後再攤分一啲利潤或者去分，咁其實亦都係可以喎，政府係唔需要拎錢出嚟添個接頭。 刘国芬啊，你头先开头咧提到有一句说话，我特别即系赞成嘅，就系多管齐下啊嘛，即系其实而家唔需要系集中喺某一个方法去即系揾地啊嘛，但系正正明嘅大原，我谂就系出咗咁嘅问题啊嘛，就系即系政府过分地去即系集中投资喺一个项目，而呢个项目本身咧单一项目系可以去到六千几亿，甚至系更多咧，其实系反而系即系做唔到分担风险嗰个嘅作用啦吓。咁第二点就系会唔会其实有更加多其他嘅方法咧？个成本效益可能系更加高，同埋个风险系更加低噶嘛？咁你而家咪即系全部资源拱晒去一个地方咯？ 我谂呢个即系土地嘅需求或者供应唔系一个灵活游戏啦，即系唔系话我做咗中地，我就冇資源去做明日大嶼。頭先我講啦，如果用錢嚟去衡量呢個計劃應唔應該做嘅時候，即係都舉咗幾個例子，其實係第一係可以唔需要庫房嘅支出都係做得到呢個計劃嘅。第二就係其實我哋過去講緊就係今天我哋可能我哋要做緊新界好多嘅新市鎮都好，我哋唔能夠淨係我哋淨係做眼前嘅嘢而忘記之後將來我哋嘅土地究竟係點樣做。到我哋用晒啲中地去做新市镇之后再着手做填海呢，可能已经太迟啦。就变咗可能就我哋当年停咗即係居屋或者一段时间。咁变咗当再要去进入返个市场嘅时候呢，就变咗嗰、那个中间有一个比较长嘅真空期，系冇居屋嘅供应或者系唔足够嘅房屋供应啊。咁所以我觉得我哋眼前一啲即係短期嘅要有，但都要筹备长远咯。 刘国芬，我哋搭半新闻之后同你倾多阵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刑事恐吓《东方日报》记者的案件，早前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表示决定提出上诉。律政司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律政司不适宜就案件进一步评论。黎智英涉嫌三年前恐吓《东方日报》一名记者，被控刑事恐吓，早前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属本地感染，当中3宗的源头不明。其中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在观塘和乐村中星慈善社工作，他的5名同事已经被送到检疫中心。另一宗个案患者在旺角创兴广场营管餐厅任职，曾经到过旺角街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疫情仍然未断尾，他认为是难以找出所有的隐形患者。另外，医管局说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听日起转为备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几日内重新启用。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几时推出港版健康码需要时间再观察，等待两地相关部门认为风险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才商讨。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可以在11黄金周之后才推出港版健康码。另一名行会成员林正才说，内地控制疫情较香港好，认为主动权在内地。本港最新的失业率不变，维持在 6.1%， 就业不足率就上升 0.3 个百分点至 3.8%， 是沙士之后的高位。失业人数增加至大约248,0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至大约149,000人。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升至 10.9%， 亦都是沙士之后的高位。政府说劳工市场短期仍然面对压力。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预计失业率未见顶，年底可能会更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咁反方向咧，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因为启德隧道的宋皇台道出口挤塞，而家车龙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达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和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轩尼诗道去近住波斯富街的交通挤塞的，东行的龙尾去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而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彩虹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和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今夜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沙田岭隧道。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而家车龙排到近瑞丰花园。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因为有强风措施，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左右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梁荣忠。 乜嘢系开心呢？开心就系心情愉快舒畅咯。所谓心情系指你嘅精神状态，情深合意就会感觉愉快，舒畅就系你嘅开朗情绪释放到出嚟嗰种畅快感。所以开心好简单，当你开心嘅时候，识得同人分享就系真正嘅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自由风，而家系倾紧咧，系呢个明日大屿啊，呢个嘅前期研究拨款咧，仍然都系咧呢个嘅财委会嘅拨款嘅议程上面噶，唔知道会唔会真系拎上财委会度审议啦？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啊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倾紧嘅，听紧节目嘅听众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参与讨论。揾翻阿刘国芬出嚟先，刘国芬， 你好，你好喺度。 讲到咧就系头先阿周崇明我哋嘅评论员都有提到啦，咁其实。明日大屿呢个愿景嘅1700公顷嘅填海咧，吓咁其实系同咧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所建议嘅1000公顷咧系有分别嘅，系多咗嘅。咁所以咧先至令到呢个明日大屿嘅计划咧系特别受到争议。咁你觉得即系喺呢而家即系都可能经济转差啊，即系储备系减少嘅情况之下，仲系咪有需要去坚持呢个1700公顷嘅明日大屿咧？ 其实如果我哋有睇土地供应小组佢当初即係嗰份文件嘅前言又好，或者佢中期出嚟呀，或者最后嘅话呢，佢讲到香港而家欠缺嘅土地呢，嗰、那个係一个最少嘅数目係欠缺可能2000几公顷。咁呢个数目其实讲緊就算而家做緊手头上面一啲嘅中地呀，或者係几个填海，可能都未必足够，可能或者最符合最基本嘅要求嘅啫。咁所以其实实质香港需要嘅土地系可能系要更多嘅。咁当然啦，即系我自己觉得1000公顷去到1700公顷究竟系嗰个规模点样去做，甚至乎头先我讲啊，即系个钱点样去即系去集资又好，或者政府拨款套。呢啲其實係有需要係交代清楚，咁等大家都去即係對明日大嶼係更加了解嘅。 咁你頭先都亦都提到話咧，呢個明日大嶼中部水域填海得出嚟嘅土地係會有賣地收益啊，會有帶嚟唔同嘅收益噶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呢個嘅估算喺呢個疫情爆發嘅底下，咁其實。有冇需要再调整呢？即其实个未来个市啊，卖地嘅收入系咪真系如当初估算咁理想呢？ 我谂其实即系疫情之后咧，其实好多嘢都要再评估嘅，即系卖地嘅收益可能要评估啦。咁究竟造地嗰个支出系咪都系要即系维持翻6000几亿？咁我谂亦都系要再重新做个评估嘅。咁所以其实前期嗰、那个即系研究。正正就係研究個規模啊、效益啊、同埋用咩方法去即係處理明日大嶼嗰、那個即係開支嘅負擔啊等等。咁我覺得係要即係既然要評估嗰個收益，亦都可以評估埋個支出。嗱，我講緊嗰個收益嗰個評估係其實我哋睇翻可能如果我哋用好似大約係2017-2018、2018-2019年度嗰個賣地，我哋12公頃到嘅土地。是賣咗大約1080億左右嘅話呢，咁如果我頭先個計算就係喺1700公頃裏面，我哋如果用15% 嘅話，其實至少有85%或者更多嘅土地嘅時候，咁佢帶嚟嘅收益其實係7000幾億甚至乎更多㗎喎。咁 咁所以我自己係即係評估，就算呢個數係可能疫情影響之後係會有所減少都好，咁其實同嗰、那個即係、就是、開支嘅負擔亦都係即係相若嘅。咁當然啦，呢、這個疫情嘅影響可能唔單止兩三年，但係講緊明日大嶼將來嘅賣地嘅收益，講緊係十年或者可能即係十年之後嘅時候，可能更加要喺個研究裏面做多啲評估嘅。 啊、但有些人就担心，即系做了前期研究，就好像洗湿了个头咁，咁冇得唔继续做呢个明日大屿计划咯，系咪啊？ 我谂其实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哋认同香港系即系个土地系不足，咁而亦都认同土地系专责工业小组讲个不足嘅数字系即系就算喺嗰、那个咨询方案里面都唔够要继续稳地嘅话，咁我哋系。需要去做唔同嘅研究，去令到香港有可持續嘅土地嘅喎。因為我哋睇翻啦，當年我哋發覺唔夠地啦，我哋就話要去要覓地建屋，追翻個進度。冇錯，可能頭嗰幾年見到個數字係唔錯，但我哋見到幾年之後，我哋公營房屋嘅供應亦都又會出現翻一個斷崖式嘅下跌。正正就係我哋可能要急就章嘅時候，我哋可能揾到一笪土地。是可以去做，但是因为不是一个持续的方案，咁变咗就可能搵到一堆嘅土地之后，几年之后又会变咗断崖式嘅即系短缺咯。 嗯，咁而家咧就嚟紧呢一年嘅立法会咧，咁就系、是、得到人大常委嘅决定啦，咁就系去继续履行职务啦。咁但系始终咧，即系呢个呢一年嘅立法会。嘅認受性啊，喺某啲市民嚟講咧，心目中咧係有懷疑嘅。咁其實喺呢一年咧，即係呢個立法會嘅任期裏面，再去討論啊，或者係通過一啲即係都頗有爭議嘅一啲項目，其實你覺得係咪合適咧？又 立法會嘅選舉因為疫情要延後，咁呢一個的確係即係無可奈何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唔能夠即係因為可能延後咗一年。咁我哋就香港蹉跎歲月一年㗎嘛，我哋都要繼續為我哋未來或者一啲重要嘅事情呢係繼續去着手做準備，或者係去做一啲前期嘅功夫㗎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有啲事應該要做嘅話呢，咁喺呢一年裏面都應該要去繼續去做嘅。 嗯，好啊，唔该晒刘国芬，多谢你吓。刘国芬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周崇明又点睇咧？ 我谂有个数字一定要澄清嘅，就系、是根据规划署嗰个未来廿年嗰个土地供应不足咧，就冇二千几嘅，系1200公顷，呢、這个系白纸黑字喺2016年嗰个咨询文件嗰度系写得好清楚嘅。只不过去到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咧，就将佢最后即系嗰个报告。定出嚟嗰、那個即係揾地，我就會叫盲搶地啦嚇。咁但係黃遠輝結果揾咗咧，就2000几公頃出嚟嘅。咁但係加埋而家呢個明日大嶼咧，就去咗3000几公頃，即係原本規劃署嗰個數嘅三倍嚟嘅。嚇，係咪需要預留一個咁大嘅一個所謂 buffer， 即係即係去確保未來有足夠嘅土地啦，咁大家可以自己再判斷咯。 咁啊，劉國芬仲同你講係一個即係、就是、要去長遠規劃個土地發展啦，咁同埋睇翻即係以呢個明日大嶼嘅呢個規劃，其實都係會做呢個所謂第三個嘅核心商業區啦嚇，咁希望帶到一啲嘅即係經濟效益喺度。 但係政府原本話千二，而家變咗3000几，即係你係即係咪需要去解釋下點解需要有一個咁大嘅？一个预留的空间在这里、嗯、 我们电话1872311继续会谈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谈下， 一起走过 即是衰到每日去 canteen 都冇钱食饭嘅，日日扮冇带银包嘅。几日之后咧，马老板就同我讲：，喂，大佬，我喺呢度开 canteen 几廿年啊，我日日对住嗰啲都系做戏噶，你唔好喺我面前做戏啦。知你冇钱啊，得噶啦，我唔俾人赊账，我俾你赊啦。我觉得你应该有一日会还到俾我。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一起走过，我系张伟健。 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 刚获颁有科学界奥斯卡之称的科学突破奖的中大医学院副院长卢毓明教授。 咁我觉得系讲啲科学家嘅故仔俾佢听系重要嘅，就系、是、我发觉喺香港，我哋嘅学生咧，佢系识得个 fact。 但佢唔知道古仔 behind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嗰、那個最出名而家 capsule 嘅嗰個牌子咧， 即係有隻雀嗰只啊， 係啦，係第一個發明即溶咖啡嘅公司。 哈林食十年， 而家喺意大利個落地嘅文化落得好好喎。舊年去到意大利，我嘅朋友啊都係用依架機器。 我淨係認得 George Pudi 咋， 係咯，佢有個廣告What else 啊嘛。 全新深夜節目， 逢星期日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式。 哈林食十年。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周崇明在度倾紧嘅咧，就系明日大屿啊，因为咧就系呢个明日大屿嘅前期研究拨款咧，即因为呢个立法会嘅延任一年咧，仍然喺呢个嘅议程上面嘅，究竟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倾得到、审议得到咧吓？又或者各个政党党派又会点样睇咧吓？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啦。咁而电话旁边咧就有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啊。容海恩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咁如果真系立法会财委会要审议明日大屿嘅前期研究拨款，新民党嘅立场系点咧？ 嗱，我觉得咧，而家今年啦，即系讲翻呢一年嘅大家关注嘅点咧，其实都响防疫抗疫嗰度。咁除咗防疫抗疫之外咧，我觉得要提振翻经济咧，呢个系重点嚟嘅。咁我认为咧，嚟紧政府着重嘅点咧，应该都要放响呢几方面啦，即系防疫抗疫啦，同埋点样去支持翻经济啦，一啲失业嘅人士啊，点样去扶持翻佢哋生计啊等等。咁所以而家系咪一个适当嘅时间去讲明日大屿咧？我自己系有保留嘅。咁我相信我自己党其他议员啦，包括叶太啦，都会系咁嘅谂法啦。但系我会就咁谂嘅。我覺得整個香港的發展，即係包括係住屋啦、經濟發展啦，係咪需要多啲嘅土地呢？我覺得係要諗，要喺呢方面多作思考。所以你話研究，我覺得需要研究嘅。但係你話係咪而家有冇一個十足嘅民意基礎，有冇市民嘅支持去做呢一件事呢？即係我相信政府係要有一個優次嘅考慮咯，即係而家我哋首先係要做啲咩先？係咪要係排除萬難都要將明日大嶼放上我哋議會廳，令到大家有一個好激烈嘅爭拗咁樣？即係我唔想係咁樣，我反而係想大家我唔知泛民議員會唔會繼續留任響議會入邊啦。即係但係呢一年咧，我覺得我哋我自己嘅首要工作咧，都會係要幫助翻市民點樣去重振翻呢個經濟，點樣去補翻我哋飯碗？呢個係緊要過明日大嶼嘅發展咯。因為而家大家好難講到咁長遠嘅事，10年、20年、30年後嘅事情會點樣發展？但係而家就話，我哋個財政儲備越嚟越少咯，今年又少咗3000億，剩翻8000多億啫咁樣。咁我哋如果睇翻數字上，未俾到我哋信心去講明日大嶼，所以我覺得而家未有一個基礎去講明日大嶼。但係我覺得成個討論係需要嘅。我覺得香港長遠發展咧，係有一個新嘅土地，有一個多啲嘅土地去令到我哋有彈性處理係緊要嘅。但係呢一個未必係我哋首要工作咯。 嗯，剛才我哋都訪問咗民建聯嘅劉國勳啦，咁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個係一個長遠嘅一個土地規劃嚟嘅嚇，亦都係有好多嘅諮詢去到即係證實到咧，就大家都同意咧，香港有好多嘅土地嘅需要嘅。咁而家咧正正就係做一個嘅前期研究啦，咁就係 希望可以去再去估算，即係嚟緊要做明日大嶼，究竟要用幾多錢呢？究竟點樣做法呢？咁就係做呢個研究咯。咁其實係咪令你可以同意嘅嘢呢？ 研究呢，其实如果你一讲研究，咁市民就可能好快就会，你做研究即係会推㗎喇喎，咁会係好容易有一个联系喺度啊。即係我觉得而家你难得可能国安法咁样令到市民去年嘅一啲嘅不平息嘅风波可以有所缓慢嘅时候，你再推一啲高爭議嘅議題，我覺得會有機會俾一啲有心嘅人士去抹黑，將成件事本來係好嘅事，即係我覺得係應該要睇嘅發展嘅事，佢哋會抹黑到或者會扭轉到成為一個大家唔接受嘅一個方案咯。即係我擔心呢一個係多過我哋係咪需要一個土地發展？呢個係長遠嘅土地發展係需要嘅，即係你包括有中地啦，包括咗一啲土地點樣去再運用啊，一啲公屋係咪可以再重建啊？去一啲。做一啲嘅另外啲建议啦，但系我觉得而家你难得有暂时嘅平静嘅时候，系咪需要我哋要即系转型翻，巩固翻我哋自己本身失去咗嘅东西，例如我哋同政府市民同政府间失去咗个信心，我哋系咪需要用呢一年嘅时间去建立翻呢？你建立翻之后，再去推一啲政府嘅政策，包括系对大家都好嘅土地政策啊、明日大嶼啊，其实我觉得成件事系好事嚟嘅，但系难，即系好惨，就系去年有一啲嘅可能逃犯条例，再加其他嘅黑暴嘅风波，令到成件事系扭转咗，即系明明系一件好嘅事，令到人哋抹黑咗一件唔好嘅事。咁我相信政府系需要用时间去话俾市民听，佢哋嘅本心系好，佢哋嘅用意系好，但系我相信市民系要需要多啲时间去扭转翻呢个谂法咯。 容海欣啊！你即係頭先提到就除咗遲啲傾之外呢，你哋有冇傾過而家呢個明日大嶼呢？即係譬如會唔會個規模真係太大啦，或者個成本呢其實係即係公帑係負擔唔到，有冇傾過呢、這個即係方案本身嘅內容呢？ 我會咁樣諗嘅，我會覺得如果你係話負擔唔到，政府根本就唔會諗，政府唔係一個房子一個傻嘅機構，佢哋冇咁樣考慮過。即係我會覺得佢哋推出嘅方法，佢哋推出嘅手法可以有所改善咯。即係包括咗係一啲集資，你可唔可以諗到即係叫政府啦，諗到一個方法令到大家唔係用公帑，可以係公私營合作啊，或者揾一啲機構，揾一啲可能直情，我覺得如果叫市民集資，我覺得係應該要大家去考慮一件事。如果我自己擺咗，可能每人籌20,000元咁樣，可以係一個政府嘅債券啊咁樣，呢個係亦都係長遠嘅債券，長遠嘅投資。你話俾翻息口俾市民，我覺得市民其實會支持嘅、哦，即係反而你諗下一個方法係大家都會係雙贏嘅。我反而係覺得推出嘅手法係可以改善咯。 不過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咁啦，肯唔肯俾呢20,000元買個債券？咁我就會即刻諗，即係除咗多咗1,700公頃之外咧，究竟個島上面會有啲乜嘢咧？對香港嚟講，點解你即係除咗多咗地呢、這個，即係好似大家都覺得係要去即係處理土地供應啦。咁但係個島除咗多咗地，咁究竟要嚟做乜嘅咧？譬如嗰個所謂即係核心商業區啦，或者啲舊嘅寫字樓啦，即係咪足以已經說服到香港市民呢？佢真係一個必須嘅投資。 我諗大家都諗，都係講緊呢幾年都係講緊啊，香港根本冇足夠土地去興建一啲公營房屋或者私營，講緊7:3啦。其實我諗7:3大家都認同嘅，應該係多啲公營房屋嘅。咁如果我哋唔去創建一啲新嘅土地去做好嘅規劃，喺現有嘅舊嘅規劃入面，係咪可以做得到我哋所講7:3或者再起多啲公營房屋呢？所以我覺得成個土地政策其實是一大體的，即是現有的公營房屋他們可不可以轉型，可不可以再興建多些的樓層給我們有需要的人士啦，公私營合作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行性啦，或者將一些公私營合作，其實有人說的，就算7:3的公營房屋，公營房屋起多些，你會令到整個的貧富懸殊是 拉遠咗。點解呢？其實唔係咁多人真係想俾人標籤到自己想住公屋㗎喎。咁如果我係咁喺度起七三比嘅公營房屋，越嚟越多人住公屋，又有一啲人係住一啲嘅私營房屋嘅，可以令到佢哋嘅心理其實唔係咁好。所以我即係覺得外國有啲嘅經驗呢，就係話我起一啲嘅房屋，其實入面嘅組成呢，就係一啲嘅有啲嘅係公營，有啲私營，但係係一樣嘅，即係個表面係睇出嚟係睇冇分別嘅。我覺得呢啲係可以政府係要再參詳囉。所以你話如果明日大嶼，你話千七公頃多定少，我覺得而家有土地嘅就係應該要善用，同埋點樣去用得適宜，呢個係緊要嘅。當然你話有冇啲多餘咗嘅用地去咗冇理呢，我覺得呢個係後話。但係你話一整體係有咁嘅需要去一大片嘅土地要去再規劃，咁你講緊需要上，咁我覺得而家就咁講其中一點啦，老人嘅福利、老人嘅住宿，其實我哋係完全唔夠老人院㗎喎。咁我有人就話啦，喂，擺喺大灣區啦，喂，如果我擺喺大灣區，你又話，啲小朋友又未必可以咁遠探到老人家，咁亦都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啦，將啲老人院擺落大灣區。咁所以我覺得你香港長遠規劃係咪應該要有老人嘅區域呢，有啲安置我哋老人嘅一啲嘅地方呢。咁我哋老咗，我哋都想自己住得舒適啲，住得大啲。而家又話投訴緊啲一啲老人院嘅宿位太細啊，應該係幾多平方米啊，係咪一個高度啊，咁嗰度可能嗰啲都係一個考慮啦。所以我覺得長遠嚟講，香港係需要一大片嘅土地去重新規劃囉。 OK， 好啊，多謝你容海恩，多謝你啊。 唔該曬， 拜拜。 容海恩就係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㗎，我哋嘅電話18723111，咁都聽聽聽眾嘅意見好嗎？張淑明，我哋有李女士喺電話旁邊。李女士你好。 你好， 主持系 你好，请教。 周生，周生系咪亦都系团结香港基金里边教？ 我系经常反对团结香港基金嘅。 唔紧要，再可以研究一下。即系我觉得好欣赏容小姐咯。其实容律师都系好多新闻今年，但系即系我头先觉得佢嗰、那个分析都有一啲嘅道理。咁但系我就唔会用两万蚊投资喺香港，因为如果香港唔用文明同埋質素再去作為一個檢測一道門，同埋做一個推廣有質素嘅嘢嚟香港或者出外嘅話咧，我睇唔到香港咧仲有啲乜嘢，即係因為其他地方嘅製造業啊、各樣嘅錢流啊、系統都不斷進步緊。如果香港唔改善自己個品牌形象咧，我諗我即係都要再重新考慮。咁但係另一方面呢，我其實鍾意周圍去行唔同嘅地方㗎，我寧願一個站與一個站之間呢都唔會搭車咁樣囉。嗱，譬如我喺南區或者喺其他區、okay. 我見到好多賣咗俾某一個發展商嘅一棟棟樓，有啲係舊樓，有啲係工商大廈。如果真正嘅公司型發展大家係團結一心呢，我諗我哋唔使倒啲沙填落個地，即係填落個海起一個島。 Okay， 你就算而家喺黃竹坑嗰度鄉業度幾多舊嘅大廈？ OK， 好啊，多謝曬李女士嘅電話啦。咁啊，周崇明啊，我哋頭先就同咗兩位立法會議員傾啦。咁睇嚟，就算係建制派裏面啊，咁都有啲嘅議員咧，係對於明日大嶼嘅呢個前期研究撥款咧，係有啲保留嘅態度。咁睇嚟，即係如果真係要喺立法會財委嗰度傾，咁可能都會有少少即係唔同嘅意見咧，就要喺度討論下啦。 所以正如容海恩講啦，即係我諗十萬火急嘅嘢大把喺度排緊隊。咁如果插呢個議程入去，咁咪斬即係又嗌交，又去令到即係無論政府或者立法會咧，係好多嘢就變成議而不決啦，又做唔到啦。咁我諗真係有幾大嘅後遺症嘅。 嚇，同埋頭先阿容海恩都提及唔同嘅香港嘅發展嘅需要啊，即係究竟係咪仍然要將好多嘅公屋擺喺呢個嘅大嶼山出面嘅中部水域人工島嗰度咧？咁而就佢頭先譬如講咗其他，譬如一啲嘅長者院舍需要嘅用地啊， 係咪應該擺嗰個位咧？咁已經好值得爭議啦。 因為就係即係時間過咗即係幾年啦，咁可能會唔會對於香港即係未來所展望嘅需要又會有少少唔同？咁所以而家去讨论一个即系好长远嘅一个明日大屿嘅计划，可能咧就系有好多嘢变数喺里边啦吓。 咁所以我諗真係適宜去即係睇清楚啲成個環境，或者即係長遠究竟香港係需要啲乜。咁呢個問題好重要嘅，咁但係係咪而家即刻要傾呢？ 好， 咁我諗真係一個大問題。 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